他始终是个活人，他在生活着。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 濮存昕他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只有朱旭身上。蓝天野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天生的松弛，天生的自然。 千人一面容易得，一人千面几回稳。举手投足都是戏，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 北京祥康！ 恭祝北京祥康！ 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一次啊，给大家讲了秋季容易发生哪些疾病啊，特别是给大家说了一些方法啊，大家非常感兴趣。说我们道理清楚了，呼吸系统的毛病我们还可以通过传统的经络学啊，就是通过穴位啊，这个可以啊。我们过去也给大家介绍了鱼际穴，鱼肉的鱼，际呢国际的际，是不是大鱼际啊？哎，对，啊，就是我们大手指后边这个隆起的一个肌肉，啊，手心部位，大手指的这个后面，啊，对，就是那儿，那儿统称叫鱼际。这鱼际穴呢，啊，在这个鱼际的顶端，就隆起最高点，这个穴，啊，就叫鱼际穴，啊，凡是呼吸系统不好的人，特别是啊有老病的朋友，不仅仅能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哎有好的作用，同时这个呢还可以查病。我们可以找一个笔杆啊，哎，我们找准了一按，哇，有的人一按的呦那么疼啊，老百姓都知道啊，疼啊，疼是不通啊，通了呢，通了就不疼了。对，不通，不通什么不通，不就是因为垃圾吗？垃圾堵塞是造成我们大小便不通，肠胃不通啊。这说起来我们谈到经络就是经络不通啊，所以这鱼际穴有太阴肺经的一个穴位，可以通过它啊来去查啊。你看看我们呼吸系统不好的人是吧，一伸出手来一看这大鱼际，哇，青色的。对了，我们在听节目的时候不妨你看一看，看看那年轻人能跑能跳是吧，喘气匀似的，气力足的，你看看人家大鱼际肺呼量足，这个大鱼际饱满，不但饱满而且红晕。你看看气虚的人是吧，肺气弱的人啊，这个大鱼际是什么， 不光洁了，不饱满了，不充盈了，有皱褶了。啊，如果有病呢，你就发现这儿呢是青的，啊，有的呢严重了还有啊紫色，就淤血呗。它既可以查病，啊，还可以什么呢？啊，还可以康复，而且呢还可以呢增强我们肺的那个功能啊，就经常按它。啊，这个穴位呢，那做起来非常简单，啊，也比较方便。然后有些朋友听了我这话之后，就主动去做，哎，按一按，后来之后，哟，不错，没有原先按的那么痛了。健康你就得掌握在自己手里，啊，你随时随地有时间就做，特别是在什么呢？秋季，秋季通肺啊。它对应啊，五季对应啊，五脏，啊，这个有人听说过，但是呢，了解不深不透，啊，我们简单也给大家说一说吧，是吧？因为我们讲的是四季养生嘛，是吧？按照季节，啊，这个规律，这个气候季节，啊，变化的一些特点，啊，以及这个季节啊容易发生的一些疾病啊，我们都是遵循着这个主旋律来讲，光讲了四季养生。失职的意思是什么呀？还是不清楚，那是一半明白一半糊涂的。所谓对应，就是把门打开了。打开的含义是什么？这个含义是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说它容易进也容易出，你门打开了嘛，出入方便了嘛，这对于身体对于脏腑来说，它能进能出意味着什么？能进，你比如说在秋季，秋季肺呢，啊，它是焦脏，哪个焦啊？就焦滴滴的焦。一说这个，大家就明白哦，焦滴滴的焦，啊，焦嫩，就比较脆弱啊，容易受伤，啊，这个我们明白了。啊，这时候呢，我们把它打开了，它是对应，啊，就是个肺对应秋季。这个肺呢，是一个是焦脏，二一个呢，这肺本身喜欢什么呀？肺喜运，每一脏是吧，它都有它自己的特点，肝喜调达。说你养生，你不知道它喜欢什么，它讨厌什么，那讨厌就是伤它的呗，啊，喜欢的就是它自己的功能呗，你这样做就增强它的功能啊。这个肺为焦脏。啊，最容易这个受邪。另外呢，它喜运，运是什么？运则滑运、柔运，带什么？带三点水。它不喜欢燥，它恶燥，哪个恶啊？讨厌湿恶的那个恶，不喜欢，厌恶。那为什么秋季很多人就咳嗽？讲四季养生，你不讲这个季节气候的特点，那哪成呢？所以这燥，肺呢又喜欢运，那就肺就最容易啊，是吧？在不利于它的环境这个阶段，哎，它又开，这门打开了。所以为什么呼吸系统这毛病特别多？所以怎么小心？我们首先呢要了解这些知识，啊，把这个知识哦知道了，为什么呼吸系统这毛病特别多？所以怎么小心？我们首先呢要了解这些知识，啊，把这个知识哦知道了，肺喜运则。那运则呢？那你就吃些运的东西。那你还得看，是不是啊？你得看你自己是什么体质，是吧？我们讲运则的，那就说你平常鼻干、口干、咽干、皮肤干，这些都需要运则，是吧？你又有湿的人。有湿人还需要运吗？所以为什么要辩证施治啊？你像我有时候你听见人讲医疗保健，是吧？这些知识讲的对吗？对，讲的好吗？好。但是适合不适合你，这一点上，我在每次节目当中啊，得机会我就强调这一点，一定要适合自己。所以他开肺，肺经啊，我们通过经络来去干什么呢？啊，来去调整我们肺脏，但是我们通过呢经络，哎，去打通它，去疏通，啊，疏导 哎，这就是按揉呢鱼际穴，哎，这个方法不错，所以这招呢也非常的简单，走着坐着站着，或者你耐看电视，看电视也用眼睛啊，啊，不妨碍你手啊，是吧？去做啊，对。说还有吗？还有，这是从啊穴位，有的人呢还可以从啊经络上经络按摩，哎，挺好。这一段时间结合着秋季啊，通于肺，肺为焦脏，很容易啊受到病邪的侵袭。这时候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重点啊，什么叫重点啊？就是气啊喘气啊不通畅，不管是啊这呼吸道呗不顺畅，哎，我们可以就按摩这个手太阴肺经。手太阴肺经这个经啊不太长，主要兴于啊从我们这个手臂啊，这个手啊整个这个手臂啊全程，它包含着十一个穴，中府啊、云门啊、夹白啊、尺泽啊、孔最啊、列缺啊、经七啊，是吧？太渊呐、鱼际啊、少商，哎，这十一个穴就在我们这胳膊，胳膊从哪儿算起啊？就在我们这胳膊的内侧，胸啊和这肩膀头啊这个交接的这个地方。哦，这一说我明白了，啊，从这儿胸和我们这个肩膀头，哎，这个结合这个地方，哎，我们在这儿开始按，这就行了。经络按摩，从这儿开始往下，这个经络呢，啊，这些穴位十一个，主要的呢，对咳嗽特别有效的，就临床常用的吧，尺泽，啊，你看我们在那个医院里，有咳嗽的了，我们就扎两针，扎哪两针呢？尺泽和太渊。泻尺泽补太渊，啊，泻是泻呢病邪啊，采取泻的方法，这个我们简单提一下。补太渊，补什么？补脏气，肺脏，就是用呢补泻兼湿，去扶正去邪啊。我们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啊四个字儿啊一定要啊把它记牢了。不但记牢了，去悟。我们做什么是去邪，我们做什么是重点是扶正。在疾病的初期我们要去邪为主啊，在后期应该呢扶正为主。养生保健就是扶正，哎，你把它悟明白了，首先得通，把这个经络搞通了，是吧？我们按着顺着这个经络去按。这里边十一个穴里边还一个重要的，对咳嗽特别有效，是吧？是什么？列缺啊，列缺穴啊，这个穴位啊又治头疼又治咳嗽啊，这效果也挺好啊。这个编成了一句顺口溜嘛，是吧？面口合谷收啊，面上的啊这些病我们按合谷，头项穴列缺，面口合谷收。所以这个列缺治头疼，哎，治咳嗽效果也挺好。这些呢都不利于我们，不好推广。哎，你就哪个地方最好推广啊？就是鱼际穴这个按摩呀。你比如说我们按摩右手的这个鱼际穴，我们可以用这个左手把这个大拇指呢把它回圈，回圈以后呢用这个指尖顺着沿着我们这个鱼际，它里边不有骨头吗？沿着这个骨头边从手腕一直到呢方向手指前，哎，这样按摩。带不上劲儿啊，带不上劲儿没关系啊，啊，你可以使啊其余的四个手指的大拇指做按摩，其余的四个手指的做辅助，啊，用左手的四个手指的我们揽住呢这个右手的大拇指，哎，四个手指的一来，然后呢大拇指哎往前面一挂就行了，简单吧。这个呢是穴位按摩加呢经络按摩，是吧？我们去疏通这个经络啊，对我们这个 啊，呼吸系统对我们这肺啊特别有好处。这样呢，我们通过啊穴位的按摩，通过经络的按摩，还有一个反射区的按摩啊，这我们脚底下啊，脚底下呢有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有我们的四肢百骸各个关节各个器官，在脚底下都有相应的反射区。那么你呢就可以找一找，按照我们这个按摩这个图去找一找呢肺气管啊支气管的反射区啊就行了啊，按着这个图来去按摩。说还有吗？说还有太溪穴。太溪穴这个对于哮喘，对于呢就属于啊肾科肾喘效果不错啊。就我们讲的六大处嘛，脚的内踝骨啊后面和这个大筋嗯二分之一处啊，它对应的就是昆仑穴啊，这六大处其中的啊两大处啊，这个大家都熟悉了。你看这样一说，你学会了多少穴位啊，是不是？脚孙穴学了吧，脚孙穴学了啊，天斗穴也知道了啊，是不是啊？很多穴位就这样啊，很简单。今天我们又穴位讲了讲啊经络的方面的知识，是吧？那有的咳嗽是干咳，不是啊干湿的干啊，是肝胆的肝，那个咳嗽很急是吧，很冲，那个就按摩太冲穴啊，那个气逆啊，是吧？就是肝气顶着肺气不让它速降啊。什么叫咳呀？是吧？肺气不降为咳吗？是吧？这个肝气啊它往上冲啊，影响了肺气的下降啊，所以一咳嗽特别急。哎，你做这个太冲穴是吧，那效果特别好。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秋高气爽，硕果累累，祥康真情回馈广大祥康人多年的厚爱和信任，进一步为广大顾客的健康保驾护航，特在2018年9月21日、22日、23日举办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真情回馈，三天活动期间，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一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一瓶，回馈价为1200元。购买750毫升祥康牌祥康酒三瓶，赠相同750毫升祥康酒三瓶，再加赠验方大全一本，回馈价为3600元。详情可致电北京祥康堂垂询了解。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李老师。你好。 哎， 我跟你说啊，先说说我老爸。我老爸这个高血压，哎，现在我跟你讲吧，他基本上从春节到现在什么药都不吃了。 哎呦呵， 血压到什么程度呢？高压最高是140，那是偶尔的，平常老是120多80多，130-86，老是这个情况。因为我天天要给他量血压的 啊，就是说很稳定。 很稳，对对对对，过去那个根本不稳定。这个稳定哪来的呢？见您的光，您叫我们冬天的一次大排，夏天的一次大排毒，这样呢我们去年拔了罐子，前年我他还是忽高忽低，吃药就低了，不吃药就高了。 哦， 那血压都不稳定。他主要是低压高，他高压并不高，高压最高160，低压老是90以上，100-110。 哦，低压是90-100-110。 哎，对，他 啊，高压有时候并不太高。 他高压并不太高，最高到160很少。 啊，最高是160。 哎， 但是一个是低压高，是吧？另外呢，这个血压不稳。 不稳，对对对。 对，因为他药控制的就像弹簧一样。 对对。 哎，这个形容最贴切了。是吧？你忘了吃一次药，这弹簧没嫩，它就高了。 没有，它忘不 了。 哎，你吃药，哎呦，忘了吃，重复了， 对， 坏了，嫩的太低了。 对， 这个对心脏啊， 对， 是吧？非常有害。 所以说，我现在要说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跟您说呢？他现在的血压掉到这个程度，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知道吧？所以他的血压现在是比较好， 还有一个经验介绍呢，我说一样事儿，也是我老伴儿得痛风了，怎么得的？这也是个经验教训，这是失败的教训。他每天泡完脚，他胖，他怕热。我们里屋有空调，他上里屋去甩腿去，磕脚去呢，把空调关在那屋里凉啊。 嗯。 他光着脚丫子， 嘿。 结果呢，好，那脚大拇指肿起来，肿的跟那特大连鞋都穿不了，那脚那个色啊，就跟那茄子皮似的了。 嗯， 疼的他呀，他每天他到夜里才犯病呢。 啊， 哎呦，你到医院看，大夫说您这痛风，一化验尿酸了500多。 嗯， 也不能什么都不能吃，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烦人家了。他什么都不能，豆制品不能吃，连扁都吃多了都犯。 哎呦， 这个病呢相当讨厌。按照我们就按照您那个办法，泡脚、磕腿、大量的推肚子，您猜怎么着？ 嗯， 排毒了。 嘿， 排什么呢？掉了那尿比那马尿还烧， 哎呦！ 掉了3天呐，哎呀，那个厕所都不能进去。您看怎么着？排完毒了，脚皮呢变过来了，好了，正常了。 啊、 再一化验呢，尿酸正常了。 嘿， 到现在也没犯， 也没犯， 什么都能吃了。现在， 那也得注意点啊。 是，我知道，这是他的问题，他现在的问题基本上稳定，问题没什么大问题，我也不说别了。我再说说我的这个孙子的问题。 哦， 孙子呢是今年36岁，他是腰椎盘突出。 哎呦， 他腰椎盘突出呢是也没少花钱，也没少看，也没少按摩，时好时坏，时好时坏。 嗯，对对。 我就把那酒啊就给他喝，开始的时候他不太想喝，他说那么喝他有用吗？我就给他喝，他喝了呢，后来说奶奶我的腰不怎么疼。 哦， 我说那你就接着喝吧，奶奶这好几瓶呢。 奶奶管酒喝， 都给你留着。他说哦，他就喝，喝了喝去呢，喝了他说奶奶啊，哎呦这个真好，我喝了我的腰老热乎乎的。 嘿， 结果呢他就喝了，那到现在呢，他的腰间盘突出，反正是比原来轻多了，没有疼不犯了。 哦， 这就说几年了，压根都不犯了。 哎。 这是一个作用，还有一个 作用， 哎， 对这个关节三关病嘛。 对，这是他的，这是对在他身上起的作用。所以我呢，觉得现在这个是在我们家里起了好几个大作用。 哦， 我呢是大年30啊，今年都感冒了，院里好多感冒都传染上了。传染上呢，我跟我们老爸没事儿，我就是有点咳嗽。当天那天咳嗽挺厉害，我就害怕了。我说哟，可别传染上了，去年我就闹了一次，结果呢，我说我就拿酒，我说赶紧抹，我就抹那个天突血，抹了就搓，搓了就揉，揉完了就贴磁宝。 哦， 哎，我第二天我就不咳嗽就好了。 哎呀，处理的果断、及时、正确。 好了，这因为他刚开始啊。 哎呵。 那结果呢？我的孙媳妇啊，她又发烧，又打点滴，又上医院。哎呀，她又忙，那春节那会也特别忙。结果呢？他到我这来30，我们都在一块儿，在家全家团圆呢。 啊， 他咳嗽了一声接一声，都不能，他跟我说话都说不了。我说你过来，我说干嘛呀，奶奶？我说我跟你抹的，我抹了你搓。他说他管事儿，我也管事儿，我跟你东西都管事儿。他就笑，还是不相信。结果呢，我就给他拿一个刷子，就是那个毛笔刷子，我就给他往那天头上刷，他就搓。还有他说你搓完了，搓了一会儿。有1-2分钟吧， 嗯， 他搓的没有，我就抹了2-3回，他搓了2-3分钟呢，他说，奶奶这嗓子听着了，不痒了， 哦， 不咳嗽了，我， 哎， 就结果呢就开始吃年饭了，吃饭在桌上吃饭呢，大伙吃着吃，哎，他一声也没咳嗽， 你看看， 到晚上呢都几点了，走的时候啊，奶奶我不咳嗽了， 哎呦， 高兴极了， 嗯， 我说你晚上啊睡觉之前呢。你再搓一次， 嗯， 你就搓吧， 嗯， 哎，从那就压根都没犯， 哎， 所以说呢，这个在我们这个家里头啊，这个 反正最起码感觉到特别，哎，不奔手， 对， 是吧？ 对， 哎，你用上之后，它就能见到效果， 对， 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对， 是吧？你身边有个你，心里多踏实， 对，这是一个， 要知道， 我还要有一个问题， 来来说问题吧， 我这个脑袋的这个坑啊，有时候摸得挺平的，哎，我天天摸，